報，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五大訴求，回家不可。 好啦，嗱，琴日咧就講完呢個半年結啦，咁樣就係呢個啱好十二月九號，就係呢個由六月九號開始反送中抗爭嘅半年。咁大家睇到啦，就係呢個嘅即係被捕嘅人士超過六千人啦，接近半一半嘅係呢個學生啦， 四成學生， 四成幾啦，係啦， 最多破裂， 最多就理工大學，咁亦都係咧就起訴暴動罪嘅就超過。百幾人，三百人應該有。 啊，係差唔多啦，係啊。 係啦，咁啊，林鄭今日咧就行會之前就回應我，就係話要，誒都係要嚴肅叫學校教育局跟進。個根源你唔去解決， 係啊， 你就叫教育局去對付嗰啲老師同學生。咁啊，呢個真係無藥可救啦。咁啊，但係咧就好消息啊，陸續有來啊。啱啱今日咧，呢個上訴庭咧就對呢個蒙面法暫緩執行令咧就作出裁決。咁咧就話暫緩都冇用。咁誒，即係話呢條法例暫時直至到，除非喺上訴庭退到終審法院推翻嘅啫。如果唔係咧，都已經係無效噶啦。蒙面法就正式失效噶啦，而家係。咁啊，當時我哋都講咗，好多法律專家都講過，你用咁嘅方式嚟立呢個蒙面法係有問題，死都唔聽啊嘛，咁樣。咁啊，第二個好消息咧，就係話咧，呢個據聞啊，就有四位嘅呢個問責官員就會聖誕節被斬頭。蘋果日報的今日的報導，就有包括律政司鄭若驊、政務司張建宗、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和保安局長李家超， 林鄭反而沒有份， 係啦，林鄭就反而冇份。咁我覺得林鄭唔係冇份，而家叫做原地待命，就秋後處決嘅啫。 嗯， 即係企喺度冇喐，你同我企定定。咁之前咧，另外一個好消息就直情係笑片啦，就係《金融時報》啊，就爆出呢個鄭若華就借呢個手腕事件，就準備就留英治療就辭職被拒，仲要由中國領事館押解翻北京。繼續治療咁樣。 本身呢單新聞咧，就其實係阿郭文貴爆出嚟先嘅。咁本身即係如果郭文貴爆嘅話咧，我就半信半疑嘅。咁但係既然有得呢個《金融時報》佢核實呢單新聞嘅話， 佢話三個 source 有， 三個 source 就唔信唔得啦。咁呢、這個會唔會好可能就係其實阿鄭若華其實留喺英國嘅時候已經同某啲人其實係即係。有了投名狀啊，定還是係？ 我記得啊，我哋嗰日星期二，我哋講就話佢會成為佢成為第一個被送中嘅人嘅受害者，果然係啦。咁當時我哋就話，因為中共驚佢篤灰，驚佢留喺英國篤出咧成個事件嘅來龍去脈，所以就夾走佢啊嘛。咁你諗到嘅其實即係嗰下跌落地下，點會傷得咁嚴重？ 咪就係咯。 咁好明顯就係後面跟住你見到佢老公潘樂圖嘅公司就爆出 咁巧嘅，真係 被揭露揭出醜聞啦。即係話呢啲叫做社團式嘅管執行家法嘅方法，叫做敬酒唔飲飲罰酒。全世界只有一種組織係冇得退會嘅，就係黑幫，係咪？社團組織係冇得自己退會嘅。大家睇古惑仔片睇得多啦， 黑幫都可以過底啊！ 唔係啊，過底你唔封翻封利是唔得噶，大佬啊！ 咁都起碼有數講啊，大佬啊！ 即係要講數，要舊嘅團字頭肯放你，新嘅字頭先可以接收噶嘛！ 即係有個順利嘅過程，有 係啦，即係話你要起碼即係話舊嘅字頭係有嗰個 veto power， 係 佢可以唔放你噶嘛？ 係喎， 係咪？所以而家就係話，即係呢個字頭式嘅管理啦。咁咧就呢個鄭若華，我覺得頭啊必斬噶啦，有疑心啊嘛。 嗯。 而家只不過係話唔係你斬，係我斬你。 係啦，即係等於我哋即係如果同男朋友分手嘅話，男朋友同女朋友分手嘅話， 而家唔係你撇我，係我撇你。咪住咁樣，你咪講嘢住，等我講先。 係啦， 你本來知道你嘅啦， 係 嘛？ 通常女仔咧就好敏感嘅呢啲嘢就係、是、嚇， 知道你嚟來者不善嘅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男女朋友分手用 WhatsApp 噶嘛 ，WhatsApp 噶嘛， 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唔明白嘅啦。 唔係 WhatsApp 咧，喺你藍剔之前咧，咁我就用 Facebook Messenger 同你講咗， 俾咗你先。扮冇睇到 係啦，扮冇睇到， 扮冇睇到，然後最後尾攞出嚟就話我講先㗎咁樣。咁嗱呢個究竟消息係咪屬實咧？我覺得就唔重要嘅。點解咧？我覺得呢班官咧，鄭若華事件咧就係一個嘅震攝力量啊，就係知道你班友咧就準備叛變，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壇嘢搞到咁大，美國佬嘅制裁而家蔓延到去呢個歐盟同埋其他即係加拿大、澳洲，即係話坦白講，如果你犯不著。為了呢壇咁嘅嘢去犧牲你之後，你家變喎，第一你啲細路外國讀書啦，你老婆移民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全部受牽連嘅。而家你知唔知啊？而家準備去 petition 啊，陳肇始啊，褫奪佢個學位啊。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咁嘅嘢，香港人認真起上嚟就好癲嘅，我覺得係，即係嗰個決心一攞出嚟之後。 梗係啦。 咁你諗下啦，喺咁嘅地步，即係中共最驚就係我一路預見嘅所謂嘅跳船骨牌效應啊嘛。而點解到而家都違反常理地冇人跳船呢？我覺得係被強力控制，而唔係話冇人想跳船，而係根本不能跳船，即係話落咗個死命令，即係執邊個跳船邊個執行家法。咁鄭若華，我相信就係第一個，因為佢入去呢個熱廚房本身嘅時間短，佢本身唔喺政圈打滾噶嘛，一路佢係兼下兼下啲公職嘅啫嘛。咁所以當夾咗入去之後，發覺咦唔對路喎，先頭諗住攞下著數，幫老公啲生意攞下著數，點知發覺越搞越唔對路，搞到個朵臭曬之餘，仲要即係變咗呢個教主添咁樣。咁所以諗住撇啦就係，但係我諗大陸佬就到而家，我相信就已經全部照曬塊唔俾撇啦。 其實就唔淨止嘅，仲有新疆問題。新疆咧，因為其實咧就你見到咧，而家最近就點解突然間？話呢一個新疆嗰個再教育營啊，而家 刪咗喎，已經畢曬業咯喎， 突然間畢曬業喎，咁其實 突然間唔使訓練， 其實係有有前 有跡可尋， 有跡可尋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原來咧上個禮拜呢一個自由亞洲電台嘅報導就係話，原來咧有啲疆官啊開始要撇啦， 咁就同埋尤其係漢族嘅疆官啊，開始要撇啦，大舉撤離啊！即係因為點解咧？就係話首先你而家因為其實呢個禮拜亦都有人去傳啦，就係話原來其實佢有個叫做咩親戚咩配對計劃。 哦，即係你突然間個表哥啊嘛，住喺你度啊嘛。 係唔係表哥啊？即係佢話 有啲漢族嘅幹部 揾一個漢人 住喺 佢哋屋企度。 係啊， 然之後咧就其實唔係，但係佢收喺屋企唔係佢唔係佢俾額外嘅錢你嘅喎，係要你貼埋佢請 佢 食嘢喎。佢監視你咁樣樣 嘅喎，咁 甚至乎要即係其實你要俾埋個女俾佢咁樣樣嘅喎，其實係啊，上埋一齊分㗎， 提供埋性服務啊要， 會㗎， 咁慘 有賣㗎，一齊分咁樣樣㗎嚇，咁樣即係有即係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哋好爽，因為其實咧當然好大嘅阻力，好大嘅反對能力。咁佢哋會講就係話：喂，你而家你自己一個人入去，其實你都面對好大嘅壓力。喂，佢成家人對住你一個喎， 係嘛？喂。 唔係餐餐俾請你飲凍檸冰都唔得啦，係咪啊？ 落毒 啊咁樣樣。咁同埋而家尤其係即係新疆人權法跌落嚟，哇咩事？哇好驚啊！ 一講就係呢個 新疆人權法斬落嚟之後，佢哋就開始驚啦。喂，點知豬年幾多嘅大佬啊？ 咪同香港一樣咯， 同香港一樣啊！所以點解話即係今日新疆就明日香港，唔係話淨係嗰啲人咁簡單啊，係而啲官啊都會面對咁嘅同一個命運。 嗱，因為你睇《紐約時報》披露嗰400多頁 嘅 新疆機密文件咧，你睇到好陰功嘅嗰啲村官同埋縣委咧，其實都反抗嗰個嘅再教育營嘅政策。 係啊， 但係結果嗰啲村官縣委嘅書記啊等等咧，全部俾人拉咗去拘捕咗，直情係，直情係即係。經對新疆的政策是離地到一個地步，是當地新疆的漢族官員死諫都不聽，一定要強硬推行這種這樣的即洗腦式的再教育營，他們都知道大禍，他原因他不是因為人道啊人權，他因為就是那條村沒有人翻工啊，全部拉曬去教育營的話，誰開工啊？那些農田誰耕啊？是很具體很實際的問題來的嘛，這個是。咁所以我覺得咧，大家唔好睇小呢、這個，即係坦白講，我就話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咧，就類似一個核彈武器嚟嘅。 係啊 ，Donald Trump 就唔會用嘅，但係嗰個震攝嘅力量咧就會好大嘅。你睇下呢個陳建波同埋大口狗仲可以惡得幾耐？我覺得特別係對嗰啲嘅功能組別、商界背景嗰啲人啊，除非你唔做國際生意。不去美國嘅啫，我覺得。 所以其實田北辰幾精嘅，佢一早已經講啊，就話要你搞呢一個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啊，係咪？即係其實佢好早講噶啦。佢作為呢一個喂人大，佢都咁講喎，即係起碼話俾國際社會聽，喂你唔好以為啊，其實奶共唔一定要奶曬㗎，我哋都可以講啲即係真心説話㗎，起碼。佢對照其他，譬如你好似其他民建聯嗰啲就係咁啊嘛，係嘛？起碼佢可以講人話，邊個唔可以講人話啫？係咪先？ 嗱，但係民建聯，我話俾你聽啊，今日嘅民建聯已經唔係90年代嘅民建聯。係呢班人全部都係由中聯辦共幹圈養出嚟嘅一班奴才。以前嘅民建聯四大天王就係本土左派，67年之後喺香港仍然係英治殖民地裏邊靠自己實力同埋中共栽培咁樣打出嚟。 係啊。 所以他本身是有一定的號召力的嘛，你曾鈺成啊、陳婉嫻啊那些，但你相對起今天這些什麼郭偉強啊，我名字都不懂說的，真的有些何啟明啊，是吧？張國軍啊呢啲，張國軍憑乜嘢做呢個兩料三料議員啫？我想問下。 其實係㗎，你到今時今日，你都記得佢嘅代表作就係呢個《北極企鵝》啦。 咪咯，所以我就話你諗下呢班人，正正就係因為佢能夠。成為精英就因為佢跟大佬啫嘛，以前英國佬就因為你係精英先跟我啊嘛，一調轉咗嚟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嗰個質素自然一路低落，一路低落到一個地步就係你根本佢冇能力喺公眾裏邊去 defend 政府嘅政策，你睇到㗎，而家湯家驊都收埋皮喎，你留意一下。 係啊，好少好少。 消失咗幾個月喎，我以為湯家驊死咗添喎，真係。 我諗佢 有冇人知道佢健康狀況咧？真係。 佢嗰個官運係咪同呢一個張曉明咧，其實都綁 咁兩個一齊上英，我諗。在武漢大學上映嘛，兩個一起嘻嘻嘛。 啊 啊、我估都因為愛女張曉明落馬，我想他都玩完了應該、 啊。所以他都凍過水啊，其實他都。 你想想如果你不是用一班奴才，你的政策怎會是這樣、不過調返轉來講，如果不是有一班奴才護航，香港也不會去到那麼極端。是不是去到行會討論已經打沉了那個送中修例。因為本地商界反對，沒可能強力在行會通過，根本那班友就不會反對。 然後跟住再諗住強力動員，用警察嘅橡膠子彈鎮壓市民，喺立法會三讀通過。所以我話呢班人全部啊，你問我無一例外啊，你而家投降篤灰都冇用嘅葉劉，全部都要列入制裁名單嘅，我覺得，因為呢個係始作俑者嚟嘅呢班人係。咁你諗下，而家喂現屆政府官點解唔騰啊？ 梗係啦。 喂，你以為第一你兩年之後冇得撈？下一任的政府上台一定不會用這班廢柴。 很簡單，還有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就是你其實本身你做官，即其實你自己想著是累積到財富，或者其實你 社會地位 累積到財富，但其實問題就是你在大陸的政治圈裏面累積不到財富，因為你隨時會被人打落馬，你不會有個安全感。累積到財富的地方，即是學李嘉誠說就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他才要在那裡做生意。作為你自己退休的理想地方，亦都係啲民主國家，係咪先？即係你嗰啲地方，你先有安全感啊嘛。你問題就係話，你賺到幾多少錢都冇用㗎，因為你隨時你都俾人清算啊嘛。因為一朝天子一條臣，係咪？即係如果你個保家唔再在位嘅時間，喂，連你都會拉下馬，你係終身唔會得到一個安全感嘅。你退休你都唔會退得開心嘅、安心嘅，其實係。 唔係就等於佢屋企人嘅壓力一樣啫嘛。 所以點解一定加變啫？而家唔係話淨係呢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啦。香港民主人權法雖然冇嗰個加變條款喺度，但係佢觸發到個漣漪效應係好犀利，可能就係正正就超過翻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起碼你見到啦，即係你歐盟已經嚟緊啦， 嚟緊啦， 係啊， 全球 歐盟29國喎， 係嘛？ 即係你知道嗱，好多咧有錢佬咧諗住去移民歐盟咧。就想下，唉，有邊啲細國家 攞咗個護照先？ 係啊，攞咗個護照先，即係譬如你話去咩誒嗰啲，即 係馬爾他、 馬爾他、 希臘啊嗰啲咯。 係啦，恰佢啲國家細係嘛？ 容易啊，投資移民低啊， 係啦，百幾二百萬啊，咁可以帶成家人過去。咁但係而家冇啦。喂，大佬，你神跟公約國，即係你起碼29個國家攬住一條船。喂，你真係好難。你都唔使旨意，你以後點樣咧？你一係去泰國咯， 你問我如果歐盟通過，我開心過美國通過添啊！ 係啊， 因為歐盟嗰個一大片打擊一大片喎，好犀利！即係你諗下呢啲撲街，即係你諗下，即係香港人呢半年嚟受盡折磨，呢啲人冷眼旁觀，然後竟然為虎作倀，企喺呢個中共同埋呢個林鄭月娥身邊喺度打鑼打鼓，呢啲陳肇始、羅志光呢啲，你唔制裁佢哋？係嘛？湯家驊呢啲好人好者曾經啊，講緊二三十年前，係嘛？上一次2003年嗰陣時仲係一個即係正常嘅人，係嘛？而家變成一個咁樣，面對一個咁嘅人道災難、人道危機，竟然係蒙蔽自己良心。我哋制裁唔到你哋，唯有靠呢個外國嘅勢力，冇得講啦。我覺得已經係。咁你仲有而家加拿大、澳洲都推動緊嘅喎，係啊，呢個制裁法。所以我就話咧，呢個香港如果你要維持國際城市嘅地位，你要一定要有一班咧，你唔可能係一班好似我後邊嗰啲皮皮頭咁樣，係深紅呢個隊呢一隊皮皮咧就係拆赤納粹，你唔可能係赤納粹嘅走狗嚟，做赤納粹嘅鷹犬嚟嘅，因為你咁樣嘅話咧，你必然就會咧係背離香港核心價值。 係冇錯。 因為你日送中條例就很清楚了，你不只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包括香港商界的核心價值嘛，你背離緊嘅係，然後夾硬用呢個黨的機器去扭曲每一個人的意志，然後跟住就選舉大敗。好了，選舉大敗之後，而家仲要咩咧？係踐踏香港的民主選舉的政治道德。呢個《星島日報》咧就最先爆出嚟，就係話。林鄭月娥就向呢個會見呢個建制派嘅落選議員就致歉，承諾會用公職分派俾佢哋呢啲落選嘅議員。嗱，我覺得呢個咧係即係踩香港人踩到上去心口之餘，仲要踩到去我哋個頭嗰度。如果我哋唔反對嘅話咧，唔用各種各樣嘅方法去制裁杯葛嘅話咧。我覺得咧咁樣落去，即係選嚟做乜？你問我。 唔係佢今朝佢已經承認咗責任啦。佢話咩？即係因為敗選係同政府有直接嘅關係，唔會因為冇議席咧就會當你唔識人啊，咁樣樣當你係陌路人啊。即係嗱，之前有人計過數嘅，而家你落選咗議員咧，如果全部請翻曬佢哋嘅話咧，咁嗰度起碼要五億一年。係啦，五億一年。咁即係話呢五億咧， 就是、公帑俾嘛。 係啦，公帑要攤派嘅。咁好啦，嗱，我覺得而家有一招好緊要嘅，我哋而家咧光復區議會啦嘛， 係啊， 光復區議會之後咧，咁其實咧，嗱， 怎樣去反制，我們興反制嘛，為什麼反制現在林鄭這一招我們有事做，就是你已經選贏了泛民的議員要查數了，現在真的你請那些人嘛，你請那些人我就找 ICAC 查你， 我一早講咗㗎啦，第一件事就係將佢哋過去嘅撥款記錄全部攞翻曬出嚟，然後檢查一次，清清楚楚檢查一次。唔緊要，你可以請佢。我舉例啊，假如呢個麥美娟，我唔係話佢有問題，假如啫，佢啲數有問題，咪對比 ICAC 咯，你咪繼續請佢咯。 係啊， 係咪？當佢刑事被拉咗去坐監嗰陣時，咁咪做乜嘢啫？係嘛？第二，我覺得呢個係咩咧？大家唔好掉以輕心。掉以輕心的意思是什麼呢？他會實際上他不單止給錢他們做公職，而這些公職本身是有權力的，教資會啊、房委會啊，即是說大量，以前可能是給他們30個位置的，現在今次落選這麼多，即是說大量，可能是講成100個、200個進去這些法定機構、諮詢組織，那 些反而有權力， 港鐵、地鐵這全部有法定權力的。 即係你諗下，區議會反而冇權力，係諮詢組織嚟嘅喎。 你見當選議員唔見，走去見落選議員。如果你知道係你令到民建聯、工聯會呢啲政黨大敗嘅，個方法就係你喺選舉之前下台啊嘛。 咪所以咪話咯， 而唔係話喺選舉敗選之後，將公帑公職根本就係踐踏呢個政治道德。 咪 選民用選票話俾你聽，呢個人係唔適合做公職。 兩個禮拜之前，阿林鄭咧，即係佢見到呢一個建制派落選之後，講嘅咩説話咧？佢話虛心聆聽，認真反省啊嘛。 有冇反省啊？ 原來反省咗就係要與民為敵， 就係將公帑派俾選民唾棄嘅人，即係話將投個票俾當選嗰啲人嘅民意當做地底嚟。 係啦， 你諗下，係賤格到咁。 而家興代底嚟啦，已經叫做 係啊， 係啊。 佢冇喎， 啊，佢冇啊， 係啊，即係你諗下戰格到咁嘅地步，我就唔明點解啲人唔興嘅，真係，我就覺得好離譜嘅啦，其實呢單嘢已經係， 梗係離譜啦。 所以我就話好簡單，所有嘅當選區議員好，政黨好，列出幾個政治上嘅條件。第一，任何一個落選嘅議員被委任入去呢啲法定機構，或者甚至係咩東華三院保良局，將會發動全民杯葛。杯葛嘅包括咩呢？第一，大家不可以再捐錢給這些社會福利機構，任何一個機構裡面有一個這些落選的區議員，很清楚了，我覺得這個。第二，如果是有法定權力的話，要求法定權力的機構主席，機管局好，現在那些什麼范鴻齡、醫管局主席，親自寫信給這個林鄭月娥，要求他不可以委任這些的落選議員，如果不是，我覺得就要發動杯葛埋呢啲法定機構，即係機管局、醫管局、港鐵呢啲全部要杯葛。喂，如果唔係你當啲市民係真係，而家人哋同你講真嘅喎，大佬七成幾嘅投票率係嘛？300万人出嚟投票，當中190几万人係話俾你聽，我唔要呢啲撲街嘅。係 啊， 然後你話俾我哋聽呢啲撲街。竟然委任俾佢權力更大嘅公職，上一次劉江華都係得一個啦，已經係大家都已經唔出聲啦，已經係敗選之後，劉江華委任佢入去做官，哇！大佬你而家竟然係簡直就係一個利益集團，將公帑私相授受，我覺得呢個應該對佢 ICAC 先，我覺得 明目張膽， 係明目張膽嘅喎，其實係係乜？你竟然將公職當作係政治酬庸去分派，去分派俾落選嘅區議員，仲要。是當面作承諾喎，咁我想話呢個點即係法治嘅問題，係成個香港嘅政治道德敗壞。你話香港過去嘅公職委任咩量才為用啊 ，meritocracy， 而家唔係，係揾一班鷹犬，仲要係喪家犬，係冇咗輸咗俾選民唾棄嘅鷹犬去做法定嘅公職，然後用法定公職嘅錢去養住佢哋。你有冇離譜啊？我話，係嘛？即係你如果咁都忍得落嘅話，我覺得應該大家要集思廣益，唔可以就係靠政黨。市民要集思廣益，列出各類嘅法定機構、社會福利類嘅法定機構，就一定要大家賣旗好乜春都好，所有咩東華三院保良局捐款全部杯葛，斗領都唔捐，你委任佢啊，講到明啊，寫信俾啲機構。如果你接納呢啲咁樣嘅撲街嘅話， 我哋其實我已經諗咗個文宣啊，嗱你。即係叫做係捐錢俾，即係一啲咁樣嘅呢啲咁樣嘅法定呢啲，譬如你捐錢俾呢個東華三院，原來就係養落選民建聯，係嘛？ 喂咁樣，喂呢、這個真係，喂你真係幫佢倒米喎，其實係你貼到而家嗰啲所有民主牆啊，都係啊，咁其實真係倒佢哋米㗎，其實可以係。 係啊，啊，喂，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如果你講到明，我睇下你嗰啲社福機構敢唔敢收留呢啲咁嘅仆街。第一，佢嗱佢分唔夠嘅嗰啲法定機構，佢冇理由全部抌曬落房委會㗎嘛。最容易抌係咩咧？就係、是、受政府撥款資助嗰啲社會福利機構。嗰啲坐喺度做 board member， 然後利用嗰個社會福利機構嗰個 board member 嘅身份咧，走去招搖撞騙喺個地區嗰度。 嗯， 嗱、这、呢個就係佢嘅佢條橋嚟嘅，我覺得。所以一定要清楚講明，如果政黨唔做，我哋自己發起。 嗯， 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即係冇辦法忍得落嘅，我覺得呢壇嘢係嘛？即係你根本上而家係將香港嘅民意，你呢頭好似你咁講，兩個禮拜前話聆聽，虛心聆聽。聆聽出嚟之後，結果係製造一個私相授受，用公帑去圈養鷹犬嘅呢個咁嘅計劃出嚟，係咪？你夠膽你攞出嚟？我覺得， 嗯， 係咪？你話六八九戰格揾個高靜芝走去將嗰啲諮詢架構派俾嗰啲深紅嘅政客，佢都暗地裏做啊！喂，大佬公然嘅喎，而家係大佬公然喺敗選之後兩個禮拜去做一啲咁樣嘅利益輸送嘅嘢， 仲話覺得理所當然， 仲講到係理所當然喎，大佬。是你一個人的責任，你應該自問，如果你要向呢個民建聯問責的話，應該被麥美娟兜把車下去，然後你自己自殺。 嗯， 這個是你的事。飲下，你想想，如果是西方一個執政黨的黨魁、執政內閣的首相，因為施政失誤令到整個政黨大選失敗，是他自己鞠躬下台的嘛？ 是啊， 怎麼可能就由他下台之前還要將公職派給輸了的黨友呢？ 嗯， 你想想，離譜到這樣的地步的，這個是。咁你諗下以後，喂，坦白講，如果佢可以咁做嘅話，即係話將來立法會選輸，佢又俾翻嗰啲機管局，俾行政會佢哋做， 嗯， 咁咪一樣？咁選嚟做乜嘢？我想問。 咪即係話我哋啲錢係獎勵廢人嘅咯， 嚇。係咯，啲錢係獎勵嗰啲俾選民妥協、違背民意。喂，大佬，你將成個政治邏輯顛倒到一個咁嘅地步，而香港人係可以忍受嘅話咧，我覺得真係你問我係。比起呢啲警暴啊，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其實呢單嘢， 而家係將嗰個用人為財變咗用人為奴才個財， 用人為奴啊， 係啊， 唔係用人為財啊，用人為奴啊。喂，咁你搞香港搞政黨嚟做咩？我覺得大家唔使做啦，係咪？我哋評論時事嚟做乜嘢啫？使乜要指出嗰啲政客嗰啲衰格嘢啫？越賤格嘅政客越得到最大嘅獎賞，係咪？越只要你係夠企啱隊嘅話，咁呢個我相信啊。even 大陸啊，去到嗰啲嘅自己幹部嘅選拔啊，都唔會用咁嘅方式啦。 咁啊係啊，你諗下， 喂，賴大鑊嘢嗰啲，而家茂名市嗰個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提拔佢啊？大陸自己都唔會咁做啦，係去到咁嘅地步喎、啊，我覺得。嗱，大家幫我諗下橋，除咗杯葛嗰啲社福機構之外，其他嘅有好多諮詢架構嘅而家。嗱，我覺得佢會揾嗰啲咩咧？係有薪水嗰啲，因為佢要用公帑去圈養佢哋嘛。如果冇薪水嗰啲咧，就俾權佢嘅，譬如教資會、城規會嗰啲，就咩咧？咁樣嘅話咧，商界就會俾利益佢哋啦。 係啦， 因為當你控制教資會、城規會嘅話，譬如的士加價，喂，嗰啲的總咪又係紅色資本後邊，係咪？又係幫佢哋走去做好多政治打手嘅工作，咁咪同一班人嚟嘅咯，咪由佢哋去批翻的士加價咯。跟住仲有城規會咧，城規會就係控制住嗰啲更改土地用途嘅喎。 其實你係更加撕裂啊嘛，令到成個社會係你係將主流嘅民意同埋呢一班咁嘅廢柴係完全係全面地對立一齊啊嘛。 佢係將佢擺翻喺啲游水位嗰度。 係啊，游水位啊，因為呢啲錢咧，先至其實係即係個個一齊可以集資去養住佢哋，係嘛？嗰五億就係咁樣攤分出嚟㗎啦。 喂，咁唔 係 話大陸好多錢嘅咩？ 係啊， 黨國 大陸邊有錢啦、啊？喂，如果而家大陸有錢嘅話，就唔使每年啊，而家向世銀借十億啦。你知唔知啊？喂，而家呢個禮拜就係見到蓬佩奧就係話，喂，唔好再叫世銀唔好再去借錢俾呢一個大陸喎、啊，大佬嚇、啊，每年借十億，佢而家咩國家？佢有亞投行，又搞一帶一路。 佢唔係話已經係世界經濟總體總量第一位啦 嗎？第二啊嘛， 仲係發展中國家咩？而家 唔係你仲講你只係發展中國家？ 咁樣嘅話，如果我係呢個小粉紅，我就好興喎。 你仲喺度扮矮仔？你仲喺度問人借錢？喂，你有冇搞錯啊？頭號敵人嚟噶嘛？ 佢唔係話同美國平起平坐嘅 咧，唔係咯，又叫人哋燒白宮，又叫人哋燒呢，唔係好仲好笑啊！佢叫人哋燒白宮，畫咗個國會大廈喺度啊，真係 畫錯咗， 係啊，畫錯咗。佢咩《人民日報》佢有個微博嗰個網啊嘛， 即係將國會刪咗， 係啊， 都分唔清。 跟住自己刪咗 post， 幾樣衰啊！真係喂，所以咪就係咁樣咯。其實就係、是、即係而家香港啊，即係同大陸一樣節度啊。就係、是、將 我覺得賤過大陸啊！ 賤過大陸呢、這個就係真係。 喂，大陸嗰啲村官縣委書記搞到一壇嘢群眾事件嗰啲，佢哋自會黨紀處分嘅喎、 啊。 喂，大佬，你而家呢班撲街，喂選書你問我啊，係咪因為完全係林鄭咧？梗係唔係啦，係因為你冇自由意志獨立思考啊嘛，啊你唔識得 distance 自己from 林鄭啊嘛。 好可、啊。 當林鄭搞出咁大鑊嘢嗰陣時候，田北辰都識得 distance 自己啦，雖然輸埋。 係、啊。 係嘛？ 唔係，但係佢輸得佢心服口服喎，佢自己都。 你緊隨黨路線咪？ 佢仲講喎，佢話誒呢呢，其實即係政府應該反省下喎，呢種聲音唔可以咩喎，當聽唔到喎，佢自己都咁講啊，係嘛？係啊，係啊，係啊，咩啊？呢個李慧瓊嗰啲咁無恥啫嘛，又話出邊有一班黑衣人圍住你哋嗰啲咩跳票站嗰啲人，唉，即係你仲喺度講呢啲咁嘅説話。 你睇個譚慧珠都好笑啦，信錯呢個劉澤基 ，Excel 都唔識用， 係啊， 票都唔識加。就話點解得票同埋總投票兩個數字係爭咁多萬票？ 以為開心大發現咁啊，真係 以為開心大發現好心啦，劉澤基都好信嘅，係咪呢啲咁嘅人根本上一啲不學無術。我再講做警長係咩 level？ 如果係警察嘅朋友，你哋都知嘅。其實我唔係老屈嘅，做得時沙嗰啲係咩 level 嘅人？係乜嘢撈到冇得撈？即係其實基本上係一啲唔上唔落嘅廢柴，其實係係咪就係、是、做時沙嗰啲嚟喺警署裏邊。係嘛？你堂堂啊嘛，譚慧珠係咪基本法委員會啊？ 係啊， 係咪人大嚟？好似仲係，定係落咗落咗任未？ 佢係人大嚟嘅，係人大嚟嘅。 竟然俾呢個啊時沙老點，真係好笑嘅真係。 唔係咁，佢哋嗰啲唔係佢哋嗱，因為佢哋真係面對唔到真嘅新聞嘅，咁所以只能夠咧一有少少咧，好似順理成章佢哋啱聽嘅假新聞咧，然之後自己圍爐。 咁咪即係今日啊，黃之峰嗰個綠卡咯，你有冇睇過啊？ 喂，講咗好耐啦呢啲。 喂，大佬，黃之峰個綠卡第一綠卡係真係綠色嘅，我想話藍絲真係人一殘，人一藍就老變殘啦，真係。綠卡的底色是真的綠色的，如果點會人哋叫做 green card 啊？ 呢個阿邊個應該好知道喎？其實阿新民黨嗰個叫咩啊？佢以前是美國人嗰個咧，即係選輸咗俾阿 陳家培。 係啊，陳家培咪就有咯。 第二，黃之峰的拼音居然是用普通話拼音，黃之峰 話唔係啩？ 係啊 ，H U A N G 的大佬啊！ 喂，即係做假都唔好，喂，唔該你做認真啲啊！真係 W O N G 的大佬啊！我哋廣東人是用呢個 W O N G。他就用大陸的 HUANG 來拼人家的名 字。 第二、第三就是那張照片舊到無倫。 是。 那個叫做。 這個是 Times 那個封面的那張照片來的。 是啊。 是啊。 跟著自己 key 個字黃之峰綠卡。我想問一下為什麼美國那張證會寫著黃之峰綠卡？ 是啊。怎麼會寫中文的呢其實是。 即是你想想喂大佬。淘寶貨啊都有超 A 版啦、啊， 就係、是、咯， 你連淘寶都不如啊，其實係仲衰過啲假蛋，我話俾你。 嗱呢個證明咧，就係、是、網上邊做假新聞嗰啲友啦，即係原本啊判頭啊自己做埋下面啲僆嗰份，自己請少啲人係咪？即係食夾棍就係呢啲啦。 據我諗啊，佢就第一就攞翻張舊卡出嚟，以前做落噶啦呢張嘢，咁、啊、然後攞翻出嚟之後就再翻炒再用，就 send 去嗰啲咩中國家長群組， 啊、 就諗住做呢啲咁嘅。 唔係呢張嘢我以前都見過。 見過，見過嘅係啊，黃之峰綠卡以前，啊、喂左部都講過話佢受美國海軍陸戰隊訓練㗎啦。 咪 CIA 嘛， 係嘛？ 係啊，又話誒係海軍陸戰隊啦嚇、啊，又 CIA 啦，又成啦，又好啲又識嗰啲咩格鬥技㗎嘛。 有一次我問佢，我話我都好驚啊，我話你誒之峰你唔好對付我，我唔夠你打㗎，啊、你兩嘢扭斷我的手㗎啦，真係。 係啊，跌到你好似成個鄭若驊咁啊，又甩臼又 跌骨折，內傷啊，可能已經係 化骨綿掌嚟嗰啲， 骨已經變成粉啦，可能已經係。好，休息一陣先。 好。 嗱，今次搞到會嘅特色係點咧？是個自由選擇很大的，它其實呢就先是有這個沙律，然後呢就有大盤，然後呢就有小食，然後呢就有飯麵類，然後呢就還送了這個甜品和飲品，好像張點心紙給大家選擇，介紹一些重點東西給大家。首先這個就是韓式醬汁拌粉絲，就是香草燒羊髀拼辣肉腸，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